狂欢惊人的浪漫，所有的快乐都和我无关。无聊的工作让人很心烦，我又想你了，你人在哪端？没有你陪伴我真的好孤单，我的心好慌乱，被恐惧填满。想你了，你人在哪端？